当我们互道一声珍重再会，请不要伤心流泪，春花岁月里终会凋谢，那秋月也会残缺。我愿把你当作心愿唯一的彩蝶，我愿把你当作心灵永恒的堡垒，真情可贵，深知心扉，永远永远不会枯萎。当我们互道一声珍重再会，请不要黯然心碎，月儿残缺了还会再圆，分离后总会再见。我愿把你当作心愿唯一的彩蝶，我愿把你当作心灵永恒的堡垒，真情可贵，深知心扉，永远永远不会枯萎。当我们互道一声珍重再会，请不要黯然心碎，缺了还会再圆，分离后总会再见。我愿把你当作心愿唯一的彩蝶。